百花仙子。从前有这么个老爷爷，他非常喜欢种树种花。老爷爷有个园子，四面种了树，中间种了各种各样的花。一些花快谢了，另外一些花又开了，春夏秋冬都开着花。村里的人，种地的，打鱼的，砍柴的，还有小孩子，一有空就到老爷爷园子里来玩。那些小孩子可懂事儿了，从来不采花，也不上树掏鸟蛋，他们还帮着老爷爷浇水呢。春天，花开得最多最美。有一天，忽然从县城里来了一帮子人，走在前头的是一个大官的儿子。这大官姓张，人家就管他儿子叫张少爷。走在后头的是张少爷的狗腿子，他们大摇大摆地往园子里闯。老爷爷一看见他们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心里就不好受，撑开双手拦住他们：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怎么随随便便地往我园子里闯呀？ 看花，你管得着吗？ 张少爷一把推开老爷爷，带了狗腿子闯进园子去。哎呀，他们哪里是看花嘛，见了好花就采，采了又扔。老爷爷怎么不心疼啊？他赶上去扯住张少爷的袖子：不能采，不能采。这一来可把张少爷惹火了，他一巴掌把老爷爷打倒在地上，咧着嘴，呲着牙：不能采，哼，我还要打呢。回头对狗腿子说：给我打，把这园子里的花统统打掉。狗腿子噼噼啪啪一顿乱打，把这园子里的花打得一朵也不剩，跟着张少爷嘻嘻哈哈走了。老爷爷望着满地的花瓣，伤心极了，呜呜大哭起来。哭着哭着，忽然听到谁在叫他：老爷爷，老爷爷，你为什么哭呀？老爷爷回头一看，是个姑娘，就像他种的花一样美。他是谁？村子里没这个人呀。姑娘看老爷爷呆呆地站着，就说：你不说我也知道。老爷爷，你别伤心，我有个法子，叫花瓣回到枝枝上去。 是吗？ 老爷爷不相信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我怎么能哄您呢？快到屋子里去，舀一碗水来，我拿水往花瓣上一撒，它们就会飞起来。老爷爷心想，你就让它试试吧，就跑到屋子里去，舀了一碗水出来。哎呀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落在地上的花瓣全回到枝上去了，本来是红的花、白的花、紫的花、黄的花，这会儿一朵花上有几种颜色的花瓣更好看了。老爷爷乐得眉开眼笑，看看这朵花，又看看那朵花，看了半天才想起那个姑娘来。 看我真糊涂，我得好好谢谢她呀。 可是他找来找去，连个影子也没找着。村子里听说有这么件怪事儿，都跑来看了。大家说，那个姑娘一定是百花仙子呢。老爷爷点点头说： 对对，那姑娘不知道从哪儿来， 也不知道往哪儿去。他能叫落下的花瓣回到枝枝上去，准是百花仙子。 这件怪事儿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张少爷的耳朵里。 你胡说胡说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？ 张少爷不相信，就带了那帮狗腿子，一大清早又来了。他们闯进园子里一看，惊呆了。这回，张少爷想了个鬼主意。芝芝老爷爷说， 这老头真有妖法，把他抓起来。 狗腿子听他这么一说，就找了根麻绳，把老爷爷捆得结结实实，送进县城，关在监牢里。那张少爷可得意了，说， 这园子就归我了，快摆酒，快摆酒，我要一边看花，一边喝酒，乐上一整天。 他就这么一边看花，一边喝酒，嘴里还呜哩呜哩哼着下流的小曲儿。不一会儿就喝得醉醺醺的。这时候，忽然从花丛里走出个姑娘来，就是老爷爷见到的那个姑娘呀。她轻轻地把袖子一摆，就刮起了一阵狂风。好好的大晴天，马上变得天昏地暗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狂风把地上的土疙瘩刮了起来，直往这帮坏蛋的脸上打。这帮坏蛋吓坏了，像一窝老鼠给开水烫了，在园子里乱奔乱跑，有的被树枝绊了一跤，跌破了头，有的撞到树干上去，碰肿了鼻子。直到傍晚风才停，狗腿子一个也没少，就是少了个张少爷。原来他头朝下，脚朝天，栽到粪坑里去了。狗腿子慌了，顾不上臭气熏天，把他拖了上来，一看他早就断了气了。后来老爷爷从监牢里放出来了，他的园子里有三色花、五色花、七色花，谁也没见过。远远近近的人听说了，都来看花。那个姑娘真的是百花仙子。打那以后，老爷爷再也没有见到她，可是他一直待在这园子里，在保护那些花呢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